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、金正日大元帅45周年瑞士缅怀委员会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2月5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指出，领导者金正日一生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、为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而付出了废寝忘食的辛劳。另外，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，冰岛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秘书长乔恩·奥尔尼哈尔多松12月7号发表了谈话。